自汪峰的歌曲《北京北京》，曾拿下当年中国歌曲排行榜的冠军宝座。这首让人动之以情的歌曲，深刻阐述了人与城市之间的情感。说到和城市有关的歌曲，这首《我的1997》就一定不能落下。当年艾静用有点随意的歌声，唱出了她对香港的渴望，开创了一种叫做城市民谣的音乐方式，一起来欣赏。 什么样？1997快写 在一座城市待久了，不免就会对这里产生了感情。歌曲苏黎世的《从前》，用颇具欧洲风情的旋律搭配充满怀念的歌词，缓缓地勾画出薛之谦心中对瑞士游学时期的眷恋，用故事写下心中美好的回忆。 你问我为何总是即使没有 泛起久别，我还是说着抱歉。 记忆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您喜爱的记忆的唱片。巴西有句谚语这样说，上帝用七天创造了世界，用第八天创造了里约热内卢。粗犷而又色彩鲜明的生命之歌，来听杨坤演唱的歌曲，名字就叫做《里约热内卢》。 他戴着面具的脸你看不清楚，他说他今天特别孤独，能不能被他吊，邀请你在巴萨里一起散步，从今天爱很模糊，分不清楚，一不小心就犯下错误，随着桑巴起舞，阿里瓦渐渐走进爱的魔路。咿呀的嘀嘟，咿呀的嘀嘟，这是个天大的错误。咿呀的嘀嘟，咿呀的嘀嘟，你踏上了不归路。小心就犯下错误，跟随着萨巴起舞，卡迪瓦渐渐走进爱的门路。咿呀的嘀嘟，咿呀的嘀嘟，这是个天大的错误。咿呀的嘀嘟，咿呀的嘀嘟，你踏上了不归路。 只在一本小说中看到过对未来城市的描述， 交通高度发达，人情却极度淡漠。不过在张含韵的歌曲《白色》中，却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充满童话色彩的未来世界。白色的房子，白色的纱裙，白色的小动物，这一切都组成了歌曲中的世界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，祝您一天好心情。 只白色猫咪抱着一件白色毛线衣，安全衣帽白色发现夫人脚底，像古老无解药的谜。白色老房子里不见白色到你的踪迹，白洞空荡荡的秋千掉落的白棋，是循环难辨回忆。白色毛巾围着身，身起洗淋的全部过期呀。白色泪珠如此深情，没有痕迹坠落如此接近一样。白色小狗叫做拉皮拉皮，妈呀让我再见到你哟。白色婚礼坐直升机巴黎伦敦，我都可以 ending it's a happy直升机巴黎伦敦，我都可以 ending it's a happy ending。 白色毛巾围着身，身体气息凛热喘不过气呀。白色泪珠如此深情，没有痕迹坠落如此接近一样。小哥叫做 Lucky Lucky My God， 让我再见到你哟。白色婚礼坐直升机巴黎伦敦，我都可以 ending it's a happy ending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